啦。我相信大家都真系一睇呢个画面咧，都好熟，系咪？唔熟啊？有冇人睇过呢本书叫《天路历程》啊？冇啊？咁啊，我谂咧即系应该睇下啦，因为咧曾经佢成系呢一个除咗圣经之外咧，系第二本书系最多人读嘅啊。咁所以呢本书咧喺即系基督教界里边咧系好出名嘅。佢讲到咧一个天路客嘅基督徒啦，佢点样嚟走天路？喺当中咧遇咗好多唔同嘅处境，好多嘅唔同嘅困难，好多嘅挑战，甚至咧好多嘅试探。点样嚟走呢条天路咧？系值得睇嘅。咁而且最近咧呢一两日咧，应该系有一个免费嘅 YouTube。是一个 free version 的一个电影呢，是给大家可以呢在网上看这套电影的，已经拍成了电影的，那也值得啊看一看的啊，免费的啊，这两天就好像是 OK， 那没怎么好呢，那我相信呢我们基督徒呢都是走什么的，我们基督徒呢都是走天路的，对吗？啊，那我因为OK， 我应该上的 OK，唔系我下嘅应该 ，OK， 系啦，我基督徒咧走天路嘅吓，咁咧走天路，圣经有冇讲咧？咁其实唔一定要用呢两个字嘅，但我哋好清楚知道咧，头先我所读嘅圣经话俾我听，我哋话圣经话咩？我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咁我基督徒走咗前头嘅路程系乜嘢？就系呢条天路咯，系咪啊？走天路容唔容易啊？好似冇乜人摇头喎，咁你哋都几叻，你都几叻嘅啊！走天路，我又觉得一啲都唔容易嘅啊！咁我觉得，但呢段圣经咧就俾到我哋咧有好好嘅分享啊！尤其是咧当中我睇到咧有四个要诀啊，呢四个要诀其实好 straightforward 嘅，好直接。你读圣经咧，慢慢读就会读到噶啦啊，唔系咁深奥嘅啊！咁好明显，你如果中意咧写呢个嘅大纲咧，你可以先写下呢四个大纲啊！大家讲一次啊，呢四个要诀系乜嘢？放下重担，脱去前罪，全心忍耐，仰望耶稣。啊，唔系我讲嘅，喺圣经里边咧，好直接就将呢四点咧话俾我听，点样走呢条天路啊？第一样嘢，圣经话俾我听，我哋走呢条天路嘅时候，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系咪圣经好清楚讲啊？咁所以换句话讲咧，我哋喺走呢条人生嘅路里边咧，真系要学懂呢样嘢，放下重担。有冇重担啊？有啊，几时开始啊？啊，你睇睇我啲图画知啦，咁所以我特登挑选一啲咧，即系大家好深刻印象嘅吓，细细个都读到趴喺度啦，系咪啊？咁所以咧，真系尤其是香港啲嘛，香港嚟嘅，咁呢度啊好啲啦，好多啊，所以有唔少嘅人咧都觉得诶，翻嚟读书好啲啦，系咪啊？咁你见到啲细路翻到嚟嘅时候，冇功课做嘅咩？啊？冇喎，真係咪啊？著埋身邊真係冇嘢做咩？啊，有啊，咁點解唔做啊？喺學校做曬咁啊，就係咁啦，係咪啊？翻嚟又繼續，即係安排好似冇玩嘅啫啊！咁但係香港就唔係㗎，咁啊繼續要去做嘅，做到咧十一二點，仲要媽咪咧幫佢乜嘢啊？幫佢温習下咁啊！咁做緊咩重擔啊？啊，翻工有冇啊？咁啊，望落去都好似有一半咪退咗休咁啊！啊，退休有冇覺得放咗重擔啊？啊，冇啊！冇啊，即係又係有重擔咯，係嘛？咁我做埋呢幾日，我呢個零禮拜就退任㗎啦，我唔叫退休啊！我再唔係温哥華短宣中心嘅總幹事啦，係新嘅總幹事啊！咁所以咧，何牧師，你唔使做㗎嘛？啊，原來又唔係喎，我唔係用退休呢兩個字嘅，我用退任呢個字嘅，因為我而家負責緊咧呢個國際短宣嘅義務總幹事啊！咁啊，如果聽到短宣中心咧，就唔係淨係一個嘅嚇，有九個短宣中心喺呢個全世界嘅嚇，你知唔知啊？唔知啊？啊，咁如果九個短宣中心，每人請我去一個，可能兩個禮拜，咁我都已經係幾 occupy 嘅，即係都幾多地方要去啊。何況我仲要希望咧發展新啲嘅短宣中心啊嘛。但無論如何，真個工作真係有壓力嘅嚇。那生活當中有冇壓力啊？啊！ 又有啦，系咪？呢个都唔需要讲噶。你做得几廿年人咧，你都会真系已经明白我讲系咩意思，生活嘅压力吓。仲有冇魔镜要咩啊？冇啊！我真系感恩啊，系咪啊？我话呢个真系咩魔镜先唔容易嘅，系咪啊？啊，咁尤其香港啲添啊，系咪？所以哇，如果你真系讲喺物质上啊，喺我哋生活上高啊，已经好多压力噶。呢啲其實都是小嘢嚟嘅嚇，但最重要嘅就係諗到一隻咩啊？心靈裏邊有壓力啊，有重擔啊，啊呢個先攞命嘅喎，係咪啊？我成日講嘅工咧就唔會做死人嘅，係咪啊？啊，但係人事關係咧就可能咧即係會令到我哋咧好傷嘅，係咪啊？仲有好多世界上高呢啲心靈嘅影響嘅嘢咧，真係會好多重擔嘅啊！所以咧即係呢幅圖啊，絕對表達透嘅，透到不得了，係咪啊？嗰啲壓力即係有時喺心裏邊咧壓到我哋真係好唞唔過氣，最慘嘅時唞唔過氣咧，攣埋隔離嗰只雞養死咗你啊嘛！咁啊，因為呢個世界啲人係咪咁啊？可能有時自己都係咁啊，係嘛？自己受壓咗，唔經唔覺或者唔自覺咧，就將隔離嗰個就當出氣袋，係咪啊？啊，唔關事嘅，咪打佢啦，係嘛？我即係就砌佢啦，係咪啊？啊，明明佢啊，即係喺當中啊，幫我哋嘅，有時都知咧，就你又唔察覺，咁啊又慘啊！所以咧，呢個世界成日都講咩啊？講兩個字啫嘛，減壓。你有冇啊？你有冇有啲減壓嘅方法㗎？因為唔需要我供俾你啦嚇，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需要學下減壓嘅係嘛？咁雖然壓力嘅嘢又唔係我今日專題嘅係嘛？有啲人就掟飛鏢啦係咪啊？啊唔中意個老闆畫佢個樣出嚟咯，啲飛鏢飛咗啦係嘛？咁我又冇傷佢嘅係嘛？只不過發泄一下啫係嘛？有啲人咪打沙包咯係嘛？你咧你咪掟到啊？哇！真係衰樣啊！啊咁啊，唔知你啦嚇，但係無論如何，真係有多方法嘅。咁但係我覺得我做基督徒嘅時候咧，啊聖經咧係俾我哋啲最大嘅方法嘅嘅參考嘅，或者係教導咧，應該咁講，唔係參考，應該要做啊。頭先我所讀嘅聖經，佢話要咩啊？放下重擔，邊度講過啊？主耶穌講過，一齊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哇！呢句説話係咪耳熟能詳啊？係耳熟能詳喎，係咪啊？所以你有重擔，最好就係你嚟去到神嘅面前先，去到耶穌面前先，去到呢位主嘅面前。因為個主聖經喺舊約裏邊更加講係點樣啊？一齊讀。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哇！我哋嘅重担嘅时候真系天天嘅，但圣经话俾我听，我哋天天都可以将重担交俾呢位主喎。咁你话轻唔轻省啊？有啊，我牧师讲嘅容易嘅，系唔系我讲嘅？系主耶稣讲嘅。如果主耶稣咁讲，你又冇将天，你又冇天天将你嘅重担交俾主耶稣，唔怪得继续咩啦，继续咩啦，系咪啊？我系啊，我真系咩噶？主耶稣都话啦，系咪啊？我话我要你哋负我嘅轭，咁啊耶稣跟住佢马太福音十一章咁讲啊嘛，我心里若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啊嘛，系咪啊？仲要孭多个轭喎。咁又唔敢咁重啦、啊，做基督徒辛唔辛苦啊？唔敢讲。咁啊，即系好似又孭到个轭嘅。咁点样嚟到交俾主啊？主又话俾佢轭我哋，喺呢个真系值得谂嘅，系咪啊？啊，当我哋真系睇一睇啲背景啊，几有意思嘅。主耶稣究竟讲呢个轭系咩轭咧？咁佢当时咧系借用。牛咧負壓嗰種嘅壓嚟到講點解我哋要負壓或者負佢嘅壓點解可以咧輕省啲啊？咁啊呢啲係咩？呢個就係牛拖嘢嘅時候咧，個壓要套落去噶嘛，係咪啊 ？OK， 咁有單環嘅，有雙環嘅。主耶穌其實講緊咧係雙環嘅壓，即係兩隻牛一齊去拖嘢嘅。啊，咁如果你咁樣去諗呢個壓咧，你就明白多啲啦。因为点解一齐到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咁你有咩意思啊？你谂清楚呢个轭，一只系当你嘅做牛做马啦，系咪啊？咁我另外仲有隔篱嗰只牛喺当中喎。即系换句嚟讲，当你负呢个轭嘅时候，系咪所有重担喺晒你身上啊？唔系喎，隔篱嗰个就帮你起码减咗一半喎。如果大家都咁大只，系咪啊？啱唔啱啊？咁 但系而家耶稣话咩啊？你哋要负我轭咩意思啊？即系话主耶稣同我哋一齐去负轭喎。咁我想问，主耶稣大唔大只嗰啲嘅牛啊？喺侧边嗰只牛啊？啊，你咁谂就啱啦，系咪啊？唔系好明，再用个生活嘅例子，哇！呢个细蚊仔要拎起桶水喎，咁大大个，啊，所谓细蚊小朋友啊，重唔重啊？重得不得了啦，系咪啊？咁但系如果隔篱呢个细蚊仔大啲，摸下佢，轻唔轻咗啲啊？轻好多啦，系咪啊？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帮爸爸手抽水啊？个都即系懒开心咁懒帮着爸爸，爸爸我哋抽咁大水水，我又抽，你有冇试过走埋抽帮手抽啊？有冇啊？啊真系喎，你又抽到喎，啊点解你会抽到嘅？啊你都知啦，咪爸爸咧架架要佢抽，啊然之后咧啊佢抽晒嘅，你只系掂住少少嘅，得唔得啊？明唔明啊？所以今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你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你就要担耶稣的轭。所以今天你有没有这个重担，你自己背晒，你给耶稣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轭啊。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记得真的要放下重担。我一首歌不是这样说的，一首歌我都很喜欢唱的，是吧？唱给我听行不行？何等拥有慈恩救主，负我罪愿担我忧，何等劝你能像万事来到主主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坐实，多少痛苦要忘受，是因有你像万事来到将主座前求，我话即系唱准晒你哋啊！就系咁咯，啊，真系好多少于痛苦于往受，因为未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另一节佢话咧，我是否软弱多愁，甚至系点啊？千斤重担压肩头啊！最近有冇啊？啊！我相信你睇一睇新闻，你一定有噶啦。如果冇咧，真系唔系好正常噶，系咪？啊，唔会冇嘅。一打开新闻，睇唔睇去咧，好大挣扎，系咪啊？一睇又瞓唔着，哇，系咪啊？有人话失眠啊，一睇就失眠，啊，好惨啊，系咪？哇，真系点搞啊？我要学嘅原来真系要咩啊？要放低。所以两个字我哋都成日讲嘅，要咩啊？Let go， 呢个蝴蝶拖住咁重嘅石头，你又拖唔拖得咧？飞唔飞得起？飞唔起啊？点解？因为嗰个石头重过你啊嘛，系咪？咁如果话我唔再拖啦 ，let go， 咁又好唔好啊？哇！即刻几爽啊，系咪啊？即刻就可以飞噶咯啊！咩咩有时候我哋都系咁样啊，唔肯 let go 咯，咩叫放下重担，放低 let go 啊嘛，系嘛？咁点 let 啊？咁又有嘅 ，let go 就 let go 咯，啊！你 let 俾边个真系准好紧要噶嘛，系咪啊？所以咧个 go 字后边加咗个 d 咧又好唔同嘅喎，系咪啊？如果净 let go 又唔知点 let go， 忘记咗系 let go 嘅话咧，哇！咁所以咧就真系佢话你俾我啊，话要无形嘅手啊，话佢俾我啦，咁我哋又唔肯俾喎，咁即系咩啊？又自己摸翻，系咪啊？咁所以小白嘅作者我都好好嘅，佢提醒我哋要将咩嘢各样嘅重担要放低啊，系咪啊？啊，而有一个呢个诗篇更加好清楚讲，点啊？一齐讲，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二人摇动。原来太多圣经咧，即系话俾我听，要学下乜嘢？要学下咧，放低呢一切嘅重担，因为我哋属于神，我哋被称为义嘅义人啊，我哋可以得到神佢自己照顾同埋抚养嘅，系咁嘅时候，一读到圣经，会唔会即刻就放低好多重担啊？你听唔到都唔放低啲咧，真系又听到有问题嘅喎，系咪啊？咁啊，真系要信呢个神嘅说话喎，啊！第二样嘢，佢话我要除咗放低重担，仲要咩啊？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 咁因为我哋做基督徒走唔得爽啊，走唔得起嚟啊，就是、因为有啲嘢拖住我哋。除咗重担之外，佢就话咧，原来咧系有啲嘅罪啊。啊！呢啲罪嘅咩啊？缠累住我哋嘅走天路啊！喺我哋人生里边，我哋多唔多罪过啊？我相信咧，我哋人生做过，我哋人生做过睇呢幅图咧，就已经咧好容易明白啦，系咪啊？呀！咁所以，但系呢个作者佢特别写到咧，容易缠累我哋嘅罪，系要容易缠累我哋嘅罪咁嚟到形容嘅喎，啊，就好似咧呢个绑绳咁样啊，啊，系容易嘅。啊 ，entangle 即系话咧，好似打咗猎咁样啊吓，啊，我相信呢个打猎咧就问姊妹就明白多啲啦，尤其是姊妹系长头发嘅吓，啊，好多时候咧打猎好唔好受啊？哇，真系唔好受啊，系嘛？要慢慢解咗就松好多喎，系咪啊？咁其实原来呢个作者提醒我哋喺我人生里面，其实好多容易缠累我哋嘅罪，好似一个咩啊？好似一个网咁啊！我好中意咧，中文字咧系好能够咧将我哋即系嗰啲嘅意思咧系用呢个字去表达嘅，就好似咧呢一个罪呢个字啊，啊说文解字有唔同嘅方法啦，其中一个方法，其中一个用体咧就系咁样，因为呢个罪字嚟嘅，你知唔知啊？唔知啊？你自己查下啦 ，OK？ 佢原来咧系从网。从两个人背对背即系飞，即系换句话讲咧，系有啲嘢咧系 keep 住我哋啊唔好嘅嘢，咁但系咧我哋俾佢笠住咗啊，或者两个人唔啱眼，但系我哋又冇和好啊，呢、这个网咧就网住，即系话咧冇得脱离嘅意思，俾佢困住嘅意思啊，咁你话咧罪系冇嘅意思啊？你话我哋以前系冇一条罪困住我哋啊？有啲人唔讲粗口唔得，咪粗口立住佢咯，系咪啊？有啲人唔发脾气唔得，脾气咪望住佢咯，系咪啊？你见唔见你以前有啲咩捆绑住你啊？啊，真容易嘅喎！啊，因为事实上呢部书咁讲嘅时候，都容易缠累我哋嘅罪，唔系一定系杀人放火、奸人掳掠、嫖赌饮吹。我相信我哋基督徒都冇啊，系咪啊？啊，呢啲嘅罪系好容易咁，容易到咩地步啊？即系日常生活里边咧，随便讲几个咧，都已经系中嘅啦，系咪啊？你话唔系？系咪？真系咧？睇下有冇试过冇节制啊？冇节制容唔容易啊？容易得不得了啊！如果一盘美食摆喺你面前，哇！你唔食嘅，唔抵啊嘛，系嘛？啊，所以有啲人话啊，自助餐系最抵嘅，系咪啊？咁如果你上咗年纪仲去唔去啊？我唔去喎，点解啊？因为唔抵啊嘛，系咪啊？但如果你青年嘅时候去唔去啊？去，系咪啊？哇！有生蚝仲好添，系嘛？有鱼生仲好添，专食鱼生，你唔食唔抵啊嘛，系咪啊？有啲人一食蚝就十日廿只咁啊，哇！真系啊，食到够，你唔系唔啱啊？但如果冇节制嘅时候咧，又好容易系咪啊？啊，有冇试过怨恨啊？会输啊？哦，真系好担心香港。香港即系如果人咧，就不断建立呢种无怨恕嘅心咧，愤恨仇恨嘅心咧，好多人惊，已经失去咗啲对社会嘅常态，甚至已经睇到咧有啲嘅反社会嘅行为，呢个系好恐怖嘅事，系咪？啊，美国方面都好，你系观察到，即系呢个世界系，即系有啲人，哇，系唔会输啊，咁你话比较抵唔抵咧？啊，好抵啊，系咪啊？啊，有冇试过讲闲话？哇！即系唔系姊妹啊，系弟兄嚟嘅，啊！所以我哋就成日讲闲话，梗系八八卦卦，因为对姊妹其实都唔系嘅，系因为天下已经啱嘅，啊，一样黑嘅，系嘛？所以哇，呢啲罪即系唔系大罪喎，有冇试过小气啊？啊！你明白小气意思啊？唔系呢啲 guess 啊？啊！哇！所以其实人真系好多好容易会犯嘅罪啊！喺度作者真系会咩？即系透彻咁样嚟到咁讲到我哋啊！我哋人真系要咩？要走啊！要唔走咧、啊，即系真系俾呢个罪咧就当面临噶，就俾佢嗰个控制住我哋噶啦！啊！所以要脱去，容易可以容易去犯嘅罪啊？系咪啊？睇到啲新闻咧，真系得人惊。一个美国啊，肯德基州咧，啊，即系一个男人咧，就为咗食早餐同家人发生口角，然后咧开枪打死五个人。啊 ，detail 嗰个内容就唔讲啦，我只系睇到咧，就原来当中咧，因为太太煮咗早餐俾佢， 啊，但系咧就系冻嘅，你系冻咗噶啦，啊，咁个男人就擒拼起嚟咧就闹交，闹交起嚟咧就打佢，哇，甚至追佢，啊，哇，痛得就咧就咩啊，甚至咧就追到去停车场里边，攞支枪咧就砰死咗佢。哇！即呢条咩火尖眼啊？你冇听过咩？系嘛？哇！咁你点解会杀死五个啊？因为咧，佢个女、佢个继女追上去嘅时候咧，哇！佢嬲到个地步，睇咩睇，砰打死埋佢。仲有三个目击者喎，睇咩睇，砰砰砰，咁就死咗五个，容唔容易啊？真系好容易喎！你都估唔到呢个世界都系咁啊！你解雇咗我咩？砰砰砰，又死几个系嘛？你睇睇睇呢个美国新闻就睇到啊，系嘛？呢啲真系以前累我哋嘅罪啊！如果再睇圣经嘅时候就好多啊！啊，加拉太书话咩啊？一齐读，情欲嘅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啊，呢、这个唔使读啦，冇时间啦吓。哇，每一样嘢翻去睇，佢话显而易见的，即系话好容易犯啦，系咪啊？啊，人容易犯嘅罪，事实上系好多嘅吓、啊，透过我哋眼可以犯罪，系咪啊？望一望咁可能就犯罪啦，系咪啊？唔夸张，你睇阿干就知咯。喺呢度特别提到一个例子啊，约书亚记，识唔识阿干啊？唔识啊？你翻去读下约书记阿记七章好唔好啊？阿干就系咩？佢睇见有美丽嘅衣服，睇见有真系银子，睇见有金子，就贪喎，就拿咗去啦。因为我知道咧，神咧命令吩咐以色列人入到呢个迦南地嘅时候，打呢个嘅真系耶利哥嘅时候咧，唔可以乜嘢啊？唔可以里边咧攞任何嘅咩啊地理之物啊嘛。啊，咁嘅原因咧又唔需要讲啦。啊，要慢慢翻去读圣经。但系青雅容易犯罪啊？容易得不得了咧？有时唔 like 一个人嘅时候，掘下佢，死咗你啊嘛，系咪啊？啊，咁有时候我即系讲咩啊？即系我好中意用嘅，即系好绝嘅吓。狗眼就咩啊？看人低啊，你眼咁碌单人啊，哇碌单嘅人啊，系咪睇低嘅人啊？哇，即系眼都容易犯罪啊！即系唔好讲啊，即系如果讲太多冇时间啊，唔知啊，黄牧师啊，俾我一分钟啊，讲到咁啦。嬲，点样啫？真系好容易喎，激一激就嬲喎，啊！有时唔使激都嬲喎，系咪啊？啊！比如讲咧，雅各书提醒我哋一齐读嘅咩？亲爱嘅弟兄们，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嘅听，慢慢嘅说，慢慢嘅动怒，因为人嘅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哇！如果呢一节圣经套落香港人里边咧？即系我哋真系正晒，系咪啊？中晒啊！提醒我哋香港人，提醒埋我哋加拿大人，提醒埋我哋基督徒啊，系咪啊？咁你虽然讲我的我亲爱的弟兄们啊，包括姊妹啊，姊妹有你份噶吓。OK， 其实就每个人都会，我哋有时候一听就嬲嘅，系咪啊？一讲就得罪人喎，系咪啊？吓，一动怒就话不得了添啊，系咪啊？我哋好多时候咧，唔系慢慢地，唔系快快听，我哋系慢慢听，慢慢说。果然快快说，慢慢的动怒，果然咩？快快的动怒，系咪啊？所以今日要讲嘅时候，真系要提醒自己，提醒我哋每一个，真系要咩啊？小心呢啲容易咩啊？使我哋犯嘅罪，系咪啊？呢罪嘅时候，真系要缠累住我哋，绑住我哋嘅。我今日我哋感谢主，我有边个帮我哋啊？有十字架，有救恩。如果冇咗呢个救恩，我真系要继续俾佢绑住，我要继续好惨咁活到去，真系被真系活在当中咧，我哋缠累住我哋，以致我哋人生走得唔爽，走得好唔开心，系咪啊？啊，圣经里边耶稣好清楚话俾我听，佢心意系点啊？约翰八章一齐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今日神真系好想我哋，真系唔好咁容易俾呢啲容易缠累我哋嘅罪咧，去捆绑住我哋。仲有第三方面，佢又话乜嘢啊？全心忍耐。 圣经真系好好，一读真系好多提醒系嘛。啊，饮又重唔重要啊？梗系重要啦，好多人都挂个牌匾噶，饮一大个字系咪啊？啊，因为饮一试就咩啊？风平浪静啊，退一步咁啦。哇！海闊天空，你都識講啊，係咪啊？我有啲人就係哇，真係我唔係好忍忍得㗎，所以都係需要咧呢啲咁嘅牌匾啊，係咪啊？有時又掛喺車啦，係咪啊？啊，做乜開咁慢啊？撥佢，多唔多人撥你而家？以前又冇咁多嘅，我覺得，而家多啲人撥你喎，係咪啊？有冇人車你啊？知唔知啊？跟你尾啊？有冇啊？有想你自己跟人尾咯，係咪啊？做乜開咁快啊？呢條快線嚟喎，你點解唔走去慢線啊？有冇啊？哇！真係哇，好啲嘅人。忍下你先啊！忍到你就抬头，再扑一扑你，望一望你啊！系咪咁啊？我唔知啊！哇！咁呢个忍啊，真系几难嘅、啊，所以咧，真系有啲人又挂喺大厅啦，又挂喺个办公室啦，系咪啊？啊！呢个讲啊，仲系好精彩啊！人家弃我，我不弃；我若弃时，众他计；要是弃死，就咩啊？啊！就系冇人睇啊！想想还是别生气，系几有意思喎、啊！啊啊、真的啊，有些人呢真的踩親你的臉啊，我們說一句忍是什麼，我背著兩親你的腳底的腳板底的，你多偉大啊，你說得是不是啊，不是你踩親我，是我兩親你的，是不是啊，真的這些心胸都不錯的，是不是啊，聖經裡面給我們的方法是多樣的，因為為什麼我們今天有什麼啊，有聖靈在我們裡面啊，啊，唔系靠你同我去忍噶，圣经点讲啊？一齐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咁嚟接住咁啊，一齐讲下啦。啊，又唔系专门讲忍耐嘅，不过只系咧，即系话诶，唔系专门讲节叫圣灵果子，即系好想话俾你听，原来圣灵嘅果子喺我生命里头，好想我就活出呢个圣灵果子忍耐出嚟喎。啊，而且你不如书高第十章更加讲嘅，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神嘅心意就系要我哋忍，喺各样嘅事上忍。啊，冇时间去讲啊，有时咧处人要忍，系咪啊？人与人之间真系有啲嘢要忍，系咪啊？我哋咧处事又要忍耐。啊，有时咧我哋咧处患难，圣经话俾我听系要患难当中嘅忍耐。有时我哋真系喺处甚至受逼迫嘅时候，啊，要忍耐。啊，呢、这个真系有排讲。社会即是现今这个这样的局势里面，是不是、啊、但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两个字都是要忍耐，要忍，是不是？是在末世当中，圣经告诉我，真的很忍不住，连这些被杀的人，为主殉道的人，他都大声去喊，大声说，神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流血，要等到几时呢？哇！呢啲人系为主殉道，为主嚟作见证，为主嚟被拉嘅，哇、啊！真系唔容易喎，系咪啊？要几时啊？啊！呢度启示嘅约翰喺得到启示之后，又提醒我哋点啊？第六章第十一节，佢话咪于是有百恩赐给他们各人，一齐读，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了数目。哇，唔知好定唔好咧？哇，仲有好多人被杀喎，仲要满咗数目添喎。圣经嘅神嘅说话就系咁嘅，除非你即系唔接受咧，你接受嘅时候系啊，要咩啊？仲要等等啊，等啊。所以今日。太多神的说话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不平凡的世界，一个时刻就是真的末世了。末世的时候，圣经说有很多人跌倒，有彼此恨恶，你看现在的局势是不是这样，彼此恨恶，哇，做基督徒的时候更加添，是不是、啊、甚至说要面对很多假先知迷惑各人，所有不法的事多不多？香港多不多不法的事？唔使讲啦，系咪啊？我大家都明白好多不法嘅事。佢最惨嘅系好多人嘅内心就系渐渐冷淡。呢度就唔系净系讲到非基督徒，系讲紧基督徒添，主嘅门徒。因为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廿四章系对住主嘅门徒讲嘅，系咪？所以冇时间啊！哇，你有咁多点忍啊？又有人跌倒，有人陷害，又有人陷污你，甚至咧真系假先知有不法嘅事。真的很难忍的， 因为感谢主，马太福音24章有一节好好嘅，就13节，一齐读。又系讲忍啊，所以你系要忍啊，基督徒要学识忍耐。诗篇37节咁讲，37章第7节，请读。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些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哇！所以今日面对呢个心怀不平的世界，好多恶人，好多各方面都有，真系令你可能哇好气愤嘅嘢，有时候真系好难过。圣经话俾我听，要等。要忍，让神为你伸冤，让神要对掌管一切，咁嘅时候，我嘅心先可以有平静安稳。我真系唔得，我都要发声，我都要写个 WhatsApp， 所以我啲 WhatsApp 满晒大龙啦，系咪啊？啊，即系最好都唔好睇，睇到呢个消息，唉，唔好睇啊，系咪啊？太多唔知真真假假。真真啊，系咪啊？啊，咁大家咧即系又不和喎，啊，一定有唔同意见噶嘛？要唔要100个人同你做朋友？100个人同你一同意见咩？如果有你就有和了，啊，众人都说你好嘅时候，圣经话你就有和了，啊，真系几大提醒嘅，系咪啊？咁所以唔需要多一个人。你嘴已经在 WhatsApp 里面就搞到天翻地覆噶啦，啊！问下啲牧者，一个人喺教会里面搞嗰阵咧，已经佢头痛啊，系咪噶？我就觉得系啦，因为我啲牧会课就成七年，如果唔够读神学都系咪讲要10年嘅啊？所以哇，真系好多嘢你好难忍嘅，系咪啊？咁点算啊？点算啊？我最后10零分钟咧，就讲埋呢点啦。主话咩？第二节同埋第三节，一齐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是啊，当你和我忍不住的时候，当你和我很容易被这些容易缠累我的罪想缠累我们，甚至我们有很多重担都搞不定的时候，怎么样？希伯来作者进到第二节就给我们答案，仰望耶稣。因为就是这么简单，一点不简单，里面很多的功课要学的。什么叫仰望耶稣？你先要问一下，望住佢，又冇个样，又冇个十字架，啊，又冇一个人会生生走出嚟，系咪啊？啊，但系圣经里面就系话，系啊，就仰望佢啦。圣经里面咁仰望，呢个字系 looking to。我嘅翻译本好好有啲嘛 ，fix your eyes， 定睛在他身上。哇！啊，点解啊？有原因噶，啊，咩原因啊？因为佢话他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啊嘛。系咪要想啊？呢位主耶稣会帮我哋搞掂，即系意思系嘛？你唔够信心，你里边有好多冇嘅能力嘅地方。是啊，你仰望我，啊，我俾你有信心，我会帮你搞掂。圣经话咩？呢位主耶稣佢系得胜咗羞辱与苦难，啊，因为佢系圣经形容紧，佢系孭紧十字架，成面对呢啲嘅羞辱苦难，多唔多啊？大唔大啊？任何人的羞辱苦难，我不会觉得是大过耶稣的，是不是？哇，这个真的有排讲了，是不是？但是感谢主，这个耶稣当你望他的时候，总望远一点，是不是？望到他的德性，他是现今坐在神的右边，或者是上帝的右边。他重点啊，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作者里面没错，我清楚讲，我有没有时间？但我不怕，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哪一个身上？定睛在警察呢？这个是示威者，啊，这个是哪一个呢？啊，哇，这个真的值得我们想，啊，如果定睛不准确的时候，我怪不得我们真的心里面就火滚，是吧？心里面就不平，啊，火滚我们都有，有时候就不平，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已经不再定睛在耶稣， 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做基督徒定睛喺边个身上？我哋做基督徒嘅定睛喺乜嘢事嘅身上？而呢个定睛喺现今世界嘅矛盾、世界嘅苦难、世界嘅冲突、世界好多嘅所谓战争嘅里边，无论系真嘅战争或者系贸易战又好、心理战又好。你看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听，只有两个字，是绝望。你可讲的圣经讲，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那即是什么意思啊？没一样东西是永存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定睛在什么事上？如果定睛在主耶稣和他的事上的时候，这个天国的事，这个永恒的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咁我係啊，點定睛啊？阿聖經其實都有自我嘅解釋嘅，以經解經佢話：忍受罪人只能頂撞的，你明乜嘢？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其實定睛嘅意思就係咩啊？以思想集中嘅思想呢位主啊，咩意思啊？即係你諗下呢位主佢點樣行事為人，去走嘅人生嘅路，點樣為我哋完成呢個救恩？點樣嚟到面對呢啲嘅苦難、呢啲嘅迫害、呢啲嘅不公義嘅審判等等？佢點樣走呢個路？我哋跟隨佢思想，呢、這個思想係好緊要，因為呢個思想係影響緊我哋。呢、这个主耶稣嘅思想系咩？佢系啊，我受好多苦难，佢话但我睇见前面嘅喜乐。头先我冇时间翻转头睇啊，前面嘅喜乐，所以佢轻看羞辱啊，啊睇唔睇到啊？仲有咧，佢话我忍受罪人顶撞的，佢仲系同样一样系经历呢啲嘅顶撞，但系佢能够忍受啊，呢、这个就出嚟。所以今日我哋睇唔睇到，忍受我哋。在这个的人生走这条路上高很多重担，很多缠住我们的东西，甚至我们真的会有灰心的时候。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快地想回这个主和他的说话。当我们想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什么？他的果效，仰望他的果效，免得什么疲倦灰心。今天有没有疲倦灰心啊？我都话少真系有啊，系咪啊？阿圣经话免得疲倦灰心，我哋可以唔灰心，我哋可以唔疲倦。点解？因为有呢位主俾我哋跟随，所以又翻翻转头就系、是、今日我哋喺跟随边个？我哋今日跟随边一个？值得我哋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读翻转头第一节，一开始嘅时候点讲啊？请读。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哇！呢句说话就不得了。我话牧师点得噶？我真系唔得喎。希伯来作者就早已知道我哋识得讲呢句说话。佢话：放心啦，你觉得你唔得咩？好多人已经都系咁经历过啊！许多见证人，佢哋好似云彩围住我哋。哎，又睇耶稣，又睇下呢啲得胜嘅人。吓、啊，咁你当然要睇翻圣经啦。前边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N 咁多个得胜呢啲苦难罪恶嘅人喺我哋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叫咩？信心之篇啊嘛，系咪啊？你翻去睇下啦，我冇时间讲啊，我今日太多讲冇时间，唔系我口头禅嚟啊。OK， 我只系最好想话俾你听咧，圣经太丰富啦，讲唔完啦，吓、啊、过去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奔走天路，我哋。也都同樣可以咁樣奔走天路喎、哦，咁你話好唔好啊？聖經唔係要我哋捱天路，聖經唔係叫我哋行天路，聖經要我哋奔天路啊，走喎、哦！哇，要走得起，咁即係話輕省好多喎、哦，係嘛？啊，走得起即係話哇，爽好多喎、哦！所以今日奔天路四個要訣，就俾我哋一個好多嘅提醒啦，一齊講邊四個要訣啊？放下重担，脱去前罪，全心忍耐，仰望耶稣。我一齐祈祷。亲爱主，你的仆人要讲嘅停喺呢度，求你嘅圣灵光照，求你嘅圣灵引导，帮助我哋，尤其是我哋喺呢啲日子里边，我哋好承认有好多嘅重担。 与你的重担，甚至来自心灵的重担。主啊，恳求你在这个时候俾我思想神的说话，要放下，而且放下各样的重担。主啊，在我当中有没有这个罪缠住我们？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怨恨，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愤恨，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不平安，主啊，不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学习怎样面对忍耐，怎样面对真的在你的面前，好像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这位救主，我们要思想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你不是没面对过羞辱苦难，而且是极大的苦难，就是被钉十字架，被羞辱得很厉害，但是主你胜过了。所以今天我要感谢你，有这位主带我走人生的道路。我知道这条天路要继续走也都不容易，但是我恳求主起码帮我们的心灵是能够平复，帮我们的心灵是能够轻省，帮我们的心灵不再被这些世上的事要缠绕着我们。就好像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奔而摆在你前面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终极就是同我们的主永远的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是暂时的。所以主啊，你安慰我们，帮助提醒我们，加灵赐来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